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新媒体的主持人丁丁，我来自黑龙江，曾经在北京读书。北京呢，可以说算得上是我第二个故乡，我在这里生活了近10年的时间，对它很是依赖。北京是一个公平的地方，它让所有有梦的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今天呢，为您分享的是老舍的《想北平》。好学的，爱古物的人们自然喜欢北平，因为这里书多古物多。我不好学，也没钱买古物，对于物质上，我却喜爱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花草是一种费钱的玩意儿，可是此地的草花很便宜，而且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钱玩种一院子的花，即使算不了什么，可到底是可爱呀。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是多么省钱省事儿，而足以招来蝴蝶呀。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黄瓜、菠菜等等，大多数是直接由城外单来而送到家门口的。雨后韭菜叶上还往往带着雨时溅起的泥点儿。青菜摊子上红红绿绿，几乎有诗似的美丽。果子有不少是由西山与北山来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进了城还带了一层白霜呀。美国的橘子包着纸，遇着北平的带霜的玉里，还不愧煞。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焕安老师。李老师中午好。 你好，中午好。 李老师，在环球旅行家今天直播开始之前，我们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先来看看北美，因为是加拿大，这个前几天啊出现了高温天气，它这个高温天气和咱们北京可不一样，咱们北京是35度以上是高温，它那是30度以上就是高温了。所以我看那报道，有的时候它这个从6月29号到7月5号这个期间啊，已经这个热浪已经有17个人因为热浪而这个失去了生命。这个它的气温我看了一下是30到34度。像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在4号它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4度，这个气温要放在咱们北京还不算是高的。然后咱们北京现在的温度这此时此刻的温度已经是在34度了。所以因为它那是 比较靠近这个北纬，纬度比较高， 嗯， 所以这个上到这个温度是比较这个罕见的， 嗯， 高温热浪天气。那么它在未来两天呢，这个暖高压呢要移出他们这个北美地区了，所以它未来气温呢要有所下降了。但今天气温仍然比较高，仍然在30度以上。 嗯， 对于欧洲来说是西边日出东边雨啊，西欧这个今天开始呢，就是转为晴天了，气温呢也开始回升。它那气温呢，基本上是在24到26度之间，这个气温可是个舒适的气温啊。 嗯， 但是中欧到东欧这一块呢，现在还是主要以小雨天气为主，气温呢是在23到27度之间。可是今天夜间看球赛那个地方，现在这个报的是小雨天气，最高气温是24，最低气温16度，应该说也是比较舒适的。亚洲呢，比如说曼谷今天是小到中雨，在27到34度，潮湿闷热。天气情况大概就这样。 谢谢李老师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裁判哨声一响，穆斯科开球，向前带球，索契传球，喀山接球之后带球突破长传，圣彼得堡胸部停球远射被大脚解围，萨马拉铲球再射，球到夏诺夫克罗德脚下补射，球进了。加里宁格勒、卡捷琳、伏尔加格、顿河畔罗斯托夫、萨兰斯克。 足球的夏天，我们不止看球。环球旅行家，2018俄罗斯城市之旅。北京时间到了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又到了每周五的俄罗斯城市之旅，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年这个俄罗斯城市之旅，我们可能走过的城市并不多，但是这些城市都非常有特色。 嗯， 他们都是这一届我们知道俄罗斯世界杯的举办城市。 是的，眼看着到下周的这个时候就要到总决赛了。 哎呀，你这说的很多人很伤心啊，都在想下周过了这天怎么办， 生活没有了重心是吗？昨天晚上是不是已经举行了1/8决赛了？ 应该是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对，今天晚上，歇了两天之后啊，歇了两天之后呢，对于很多球迷来讲，这是一个很难熬的两天。所以呢，今天开始我们这个俄罗斯城市之旅在今天的这个时候出现，其实也很合适，很合适啊！ 那你给你激动的， 哎呀，我觉得合适到什么？ 没看球， 你说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很多人有一个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就感觉有时差，睡不着觉，是吗？ 不是，他们觉得没有理由再吃小龙虾 啊，饿得慌。 对，所以今天在这个刚才袁一说的这1/8决赛，第一场开始之前呢，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就与这些后面的比赛有关系。 对，今天晚上会有一场比赛在夏诺夫哥罗德举行， 嗯， 同时也有叶卡捷琳堡的比赛， 对， 和顿河畔罗斯托夫，这三个城市正好也是我们在俄罗斯城市之旅当中还没有提到的城市，或者一直以来在关注我们周五的俄罗斯城市之旅的听友们会说，哎，最重要的莫斯科你们怎么从来没有提到？ 嗯， 别着急，还有下周五的最后一期俄罗斯城市之旅呢。 对，嗯，我们知道那些球场的名字大家都很熟了，什么鲁日尼基球场啊，斯巴达克竞技场啊，这是在莫斯科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呢还是把重心放在了今天晚上要看球的， 是 要去比赛的这么一个城市。 是，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来自众信旅游俄罗斯部的王建辉，欢迎一下建辉。 Добрый день,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大家好，主任好。 如果大家没有看到他的话， 我刚才说的是俄语，对， 对， 跟大家 总觉得一位俄国朋友。 对，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下午好啊。 这么复杂？啊、 对 ，Добрый день,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Добрый день。 我放弃了，放弃学习。 只能说前半句。 俄语的颤音就是、 啊。如果是俄语在 很简单的打招呼的方式，最简单的是什么？ 有个叫 Privet 对、啊、如果正常的正式场合应该说是你好，就是 Zdravstvuyte。这个就长一些了。 我们还是不打算学这句。 就是刚才那个简单，那个叫什么来着 ？Believe it。 这个在很多俄剧里面，就之前有段时间很火。 你还看俄剧的？ 有一个俄剧特别火，叫做《战斗民族养成记》。 对， 那个俄剧很好玩， 非常逗。 对，那个里面经常都看到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是这么打招呼的。 而且您能够了解俄罗斯的真实的那种状况。 对，很有意思。 这让我对袁一刮目相谈，他居然看俄剧啊！ 厉害厉害。记住这个 Privet。 对。结果今天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打招呼，因为他过一会儿就会用这样的方式跟很多俄罗斯的朋友打招呼了。 对，因为今天建辉下了我们的这个直播以后，立刻就要直奔机场，远赴啊，不，立刻飞去俄罗斯。为什么我说远赴？真的是就是没有这次世界杯的深入了解，我也不会想象到，或者很多朋友都会像我一样觉得说，这样一个邻国为什么飞行的时间要那么长？这件事情咱们在节目里面说过很多次了。 对。 其实咱们今天去的这几个城市呢，都是没有直飞的，所以可能飞行时间，如果你要抵达相对应的城市的话，会更加长一些。 有一个叶卡捷琳堡现在有了。 哦，叶卡捷琳堡现在直飞了。 在这个城市中，叶卡捷琳堡现在北京直飞叶卡捷琳堡是俄罗斯的乌拉尔航空公司。就是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 他自己的航空公司。 对， 航班多吗？ 上面的乘务人员都是 俄罗斯人， 俄罗斯的空姐。 大概一周会有几次航班？ 一周2到3次吧。 哦。 然后他需要在叶卡捷琳堡加一下油，就是不用出机场，然后加一下油以后再飞向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先在叶卡捷琳堡停。 飞到叶卡捷琳堡现在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飞到叶卡捷6个小时。 哎， 这是比较合适的 啊， 这近的。 所以叶卡捷琳堡它是唯一一个时差跟别的城市不一样，它跟咱们北京差3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下午1点，它那边是上午11点。对，那么 10点。 对，像喀山呢、啊，像诺夫哥罗德呀，顿河畔、罗斯托夫，他们都是差5个小时，跟莫斯科一样，是和莫斯科用了一个时间。 所以叶卡捷琳堡相对于在这几个城市里面，离北京是比较近的。 对，而且它是所有这个11个举办世界杯城市当中唯一一座亚洲城市，就是说它处在咱们亚洲 大陆， 这也值得我们。值得我们去一下，看一下。 那咱们先从叶卡捷琳堡开始吧。 好， 其实今年世界杯开始之前，关于叶卡捷琳堡就已经有先出名的地方，就是他们那个体育场，一开始审核的时候没有通过。 对， 因为说 这个故事非常有名。 因为观众席的席数不够，于是他们当地也想了一个办法，在那个旁边加了两个像锅的手板一样的地方。那两个区域是座位票是只卖给当地的俄罗斯人的。那两块区域是不是相对于看球来说不是最佳的观赏区？ 照片上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啊。 这就是反映了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的办事简单粗暴，就没有就是事儿只有咱们想不出来的，没有他们办不出来的。 这办法永远比问题多。 对，而且都是写着2点之间直线最短。 对，他确实是有效的。 对， 他让这 他不管美不美观。这个符不符合国际这个潮流？我把结果做到了。 对 ，OK 对。结果你看，这个世界杯的官方也同意了，对吧？ 对。 后来这事儿就办成了。 对，办成了。 刚才袁一说那个球票应该是，大概我们听说是只卖给俄罗斯人。 对，那两块区域只卖给俄罗斯人。对。 所以那个叶卡捷琳堡这个城市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刚才我们说这个球场一下是成了一个关注焦点。其实叶卡捷琳堡的整个的这个它的给中国人的概念，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人跟我一样，恐怕不是很了解这个城市的。上一次我记得嘉宾来的时候，我提到了一件事情，后来还跟袁一说，我们说我们节目下来以后再跟你说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说到叶卡捷琳堡，说到叶卡捷琳娜。这样一个名字， 对， 大家可能读武侠小说的朋友，在《鹿鼎记》里啊， 对， 曾经看到过。 真的吗？ 你看，你这想象不到 啊， 因为不看这小说，你完全不知道说， 是 韦小宝怎么可能哈跟这件事情扯上关系？ 对啊， 叶卡捷琳娜女皇在位的时候，正好跟咱们中国的乾隆皇帝是1711年到1799年，那叶卡捷琳娜女皇在位34年，她是1762年到1796年，正好跟咱们这个康乾盛世时间， 对， 所以呢是有历史背景的。 对， 哦， 这个韦小宝这个小兄弟哈，曾经远赴哈。 叶卡捷琳堡呢，咱们大家都知道说叶卡捷琳娜女皇，但是要注意啊，这个城市起名是叶卡捷琳娜一世，而我们所说的那位最著名的女皇是叶卡捷琳娜二世。 二世。 那么彼得大帝，我们知道俄罗斯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大帝， 第一是彼得大帝，第二是叶给捷琳娜二世。那么这座城市是1723年彼得大帝命令，以自己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世为名建立的。 哦、 嗯啊， 所以 那么 它更早。 对，1723年，这个城市特点呢，就是一山一界，然后三个名人。山是什么呢？乌拉尔山。 嗯， 乌拉尔山是欧洲和亚洲的分界 线。 嗯， 它是俄罗斯的聚宝盆。 嗯、 乌拉尔山蕴藏着非俄罗斯最丰富的铁矿、煤矿、石油、天然气，还有有色金属、贵重金属，包括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玉石，就是一个聚宝盆。人家说、你在乌拉尔山中行走，不小心绊倒你的一块石头，你捡起来可能就成无价之宝。 嗯，很愤怒的把石头扔出去， 毁死了。 真的，真的是这当地人的一个口头谚语啊、那么这个一界呢，就是欧亚分界线。欧洲和亚洲的分 界 线，正好是乌拉尔山，所以我们听到的很多跟叶卡捷琳娜有关，只要听到是乌拉尔这三个字，那么多半都跟叶卡捷琳娜有关、 嗯、 像乌拉尔航空刚才我们说的， 对， 还有乌拉尔足球队， 嗯， 还有最大的这个工厂叫乌拉尔机器制造厂， 嗯、 还有最著名的一所大学叫乌拉尔工业大学， 哦， 都跟乌拉尔有关， 嗯， 那么三个名人呢，第一就是叶利钦，叶利钦出生在叶卡捷琳堡， 哦，叶利钦的故乡啊， 他毕业于这座乌拉尔工业大学，在那毕业、 嗯、 包括前苏联的这个雷日科夫总理还有十几位部长都在那毕业、 嗯、 啊，这是叶利钦，那么还有一位当然就是这个叶卡捷琳娜一世， 嗯 啊，那么再有一位呢就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哦， 1918年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几位孩子在这里被布尔什维克枪杀， 当时的这个、 标志着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个王朝的灭亡， 嗯 嗯，我们的最后是清朝溥仪，他是罗曼诺夫， 对对 对， 尼古拉二世，所以说这三位名人跟叶卡捷琳娜联系非常紧密， 这真的是不听不知道啊，这里面有这么多的人跟这座城市有关系、 嗯、 是的是的、 嗯、这个叶卡捷琳娜刚才说了它离咱们近一些， 对， 那它的这个整个的风格它是更加的东方还是更加的西方呢？ 它还是欧洲式的， 嗯， 因为它建造的时候是按照彼得大帝建立这个 彼得大帝是一心想像西方一样的， 对，他是力图改革使俄国呢迅速的崛起， 对， 学习欧洲，那么肯定叶卡捷琳堡也是欧式的，所以在这个夜市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东正教的教堂、 哦、 在那里看不到这些清真寺的教堂或者佛教教堂，没有， 嗯， 它还是完全欧式的 欧式教堂， 嗯， 欧式建筑， 对对对， 嗯，这个城市中国游客现在去的多吗？ 少 还是少、嗯、 对，因为它的旅游景点相对来说比起莫斯科圣彼得堡、 嗯、 少很多、 嗯、 因为它主要有一个滴血教堂，滴血大教堂呢就是为了纪念这个尼古拉二世、 嗯、 他们全家被在那个遗迹上 在那被杀、 建的这个教堂、 嗯、 整个在俄罗斯有三座滴血大教堂、 嗯、 那么最著名的是在圣彼得堡滴血大教堂、 嗯、 最漂亮、 嗯、 然后第二座就是在叶卡捷琳堡这座滴血教堂，还有一座是在莫斯科金环城市乌克里奇，还有一座小的滴血教堂，纪念德米特里小王子被杀、 哦、 那座就不是很出名、 嗯、 啊，总共三座滴血教堂， 嗯 嗯， 这个刚才提到您说从北京出发这个航班呢是这么飞的，飞到叶卡捷琳堡之后再飞向莫斯科或者是圣彼得堡， 对，如果我们直接到叶卡捷就可以出机场了 啊、嗯、所以我刚才就反向想了一下， 嗯， 那如果说去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很多中国游客，因为我们这两个地方是中国游客肯定最多的地方， 对， 他们如果到了那些地方游览之后要想到叶卡捷琳堡，我不知道得花多长时间， 大概2小时20分钟 是飞行时间， 飞行时间，莫斯科到叶卡捷琳堡是1600公里， 嗯 嗯 嗯，因为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更多的人我们熟悉的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对， 有可能在途中呢他会听说哎叶卡捷琳堡， 嗯， 这个也可以去一下。 比 如说今天听到建辉一讲，他明白了，想去一下。这个时候飞行或者说陆路的交通，这个火车都是可以的， 也非常方便啊、 嗯。 著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世界第一长铁路，9000公里，那么也经过叶卡捷琳堡。 哦， 如果坐火车的话，从莫斯科出发去叶卡捷琳堡，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1600公里，他们这段还没有动车， 嗯， 所以的话、 哦、 大概要20多个小时，嗯， 哇， 因为它中间停的站多， 嗯， 你要保证在每一个中等以上城市， 差不多 能上能下， 差不多， 它一停就慢了。 我听着很熟悉，因为过去我回趟老家，如果是慢车的话，你这20来小时， 因为差不多从北京去你家也是1600多公里，是吗？ 1000没有，我主要是绕弯了，直线距离肯定没有，直线距离大概1100多，1300 嗯 左右，然后它如果是 要拉更多的乘客，就跟您说的一样， 对， 他需要的是更多的客源， 对啊，对， 时间就长。嗯，叶卡捷琳堡确实是我们可能刚才听到的，这是离咱们北京最近的一个俄罗斯的这一次啊在举办世界杯的城市当中， 亚洲地界上， 亚洲地界 对，别的城市都在欧洲。 嗯，嗯，那这个城市它的整个的风格，您刚才说了是还是西方的欧式的， 对， 饮食方面呢？ 饮食方面也都还是，因为它主要当地的这个居民还是俄罗斯族。 哦，是俄罗斯族的，因为是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对，俄罗斯，我告诉大家有193个民族， 嗯， 我们有56个，它有193个民族， 这个非常多了。 所以概括俄罗斯就是地大物博， 嗯， 地广人稀， 嗯， 民族众多， 嗯， 这个天寒地冻。 那有没有可能跟我们说说叶卡捷琳堡能够在那儿待着必须要去的地方？ 对。 我觉得叶卡捷琳堡即便去过莫斯科彼得堡的话也还是值得一去的。 嗯， 首先这个欧亚分界线这个界碑，那么在世界上只有这么一处， 它是一个界碑的形式存在， 不 是一个什么铜线或者什么的 啊，不是， 因为格林威治时间线是一个铜线嘛。对， 整个地理学家就是按照乌拉尔山嘛，乌拉尔山是由 山脉的， 由北向南纵贯的，以这条山为界限。那么在叶卡捷琳堡呢，有一个老的界碑，它现在又建了一个新的界碑，更漂亮，是用红色的大理石50吨重的建了一个新的界碑。这两个界碑呢，在市郊的不同地点，那么都值得一看。 还是很方便看到的，是吧？ 很方便看，在那儿肯定要拍照啊。 嗯， 比如说你一只手伸向欧洲， 嗯， 那么另一只脚伸向亚洲， 嗯， 表示我站在欧洲亚洲的这个， 我是亚历山大。 对，包括俄罗斯民族嘛， 嗯， 他们也老觉得啊，其实长得外形呢更倾向于像欧洲人，但他们的血液里呢流淌着可能蒙古人的这个基因。 对， 那么呢连欧洲人不承认他们，欧洲人不认可他们是纯种的欧洲人。对吧？那咱们亚洲人呢也觉得他们跟咱们差距也很大。 嗯， 所以俄罗斯人自豪地说我们是双头鹰，我们是欧亚人。 对，他的 我们是欧亚人， 国旗上的那个双头鹰。 对，这个界碑肯定要看。然后呢，这个滴血教堂， 嗯， 那么包括尤其是俄罗斯民众，他们旅游，他们必去叶卡捷琳堡，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末代沙皇现在既神秘，又神圣。 对， 他们就是特别的缅怀，就是每年都有大批的这个游客，俄罗斯本地游客去这个滴血教堂，去祭奠，而且怀念这个，因为现在末代沙皇没有直系的继承人了。 对。 所以他们那个非常的那个喜欢这个地方， 嗯， 去纪念，这是滴血教堂。另外呢，那么叶卡捷琳堡也是这个州的，它包括有市政府还有省政府都在叶卡捷琳堡。 哦， 就是这个 州，它的省市概念跟咱们一样吗？ 一样。这个叶卡捷琳堡就是省会。 哦， 它周边那个州叫斯维尔德洛夫州。 明白了，它叫州，但是它其实是省的这个概念。 对对对，就是省会。 对。 然后呢，有市政府、省政府。那么呢还有这个乌拉尔工业大学啊， 嗯， 还有这个叶利钦纪念碑啊， 嗯， 那么叶利钦是俄罗斯的第一任总统， 嗯， 是他这个开创了新的俄罗斯， 嗯， 啊，所以说呢叶卡捷琳堡还是有去的这个 很有必去的地方。 对对对， 必须要去的必要的， 不同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好，这个叶卡捷琳堡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站， 对， 为什么提到它？因为刚才看了一下，对，有直飞，这是很重要的理由啊。 这 对中国游客来讲非常非常 重要。除了现在飞莫斯科、飞圣彼得堡，那么就是直飞。 这是第三个有直飞的城市。 叶卡捷琳堡，对对对。 然后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整个赛程表当中看到的叶卡捷琳堡出现的位置、 频率， 其实要看到的话，你会发现也挺重要的。在第一场，我们知道俄罗斯对沙特呢是在莫斯科的， 嗯， 那接下来在第二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叶卡捷琳堡的 名字， 就是埃及对乌拉圭啊。这些还有包括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一系列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什么法国对秘鲁，这也是在叶卡捷琳堡。 嗯， 然后里面我们发现叶卡捷琳堡出现的这个地方啊，我不知道当时是不是这样设计，因为我看到一篇文章是分析说这一届的世界杯如何来分配的是一个城市，因为它离得太远， 对， 所以呢它会要找一些球队他们相近的比赛。 对对对， 如果你离得太远的话，它飞行起来太困难。 对， 但是呢有的时候又有一个这样的，因为小组赛还好一点，是排好的，往后排怎么排？所以有些城市就不能再排了。 不好排 了， 难以避免。 对， 叶卡捷琳堡的气候最近是舒适的吗？ 凉爽。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基本白天的温度吧，中午20多度。当然中午那段热的时候呢，也能感觉到热度，但是早晚很凉快，而且只要一下雨你必须要这个穿夹克，都是要穿外套穿长裤。 怪不得我们看到比赛的过程当中有一天他们就穿那么厚， 对， 有些时候穿那么薄。 对， 而且他们气温波动很大，有可能这两天吧能到27、28度， 嗯， 然后突然明天一下雨呢一下变成15度了， 嗯， 然后你感觉就得要把毛衣找出来套上， 嗯，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裁判哨声一响，莫斯科开球，向前带球，索契传球，卡山接球之后带球突破长传，圣彼得堡胸部停球远射被大脚解围，萨马拉铲球再射，球到夏诺夫格罗德脚下补射，球进了。加里宁格列、卡捷琳、胡尔加格、顿河畔罗斯托夫、萨兰斯克。 足球的夏天，我们不止看球。环球旅行家，2018俄罗斯城市之旅。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俄罗斯城市之旅，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城市之旅呢，会有俄罗斯世界杯的举办城市出现在大家的耳边。 嗯， 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呢提到的这样一位家，这个城市啊，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怎么要提到它了呢？因为它在整个11个城市当中，我们刚才说它的地理位置很特殊， 嗯， 然后呢，它又在交通方面很便利， 对， 飞去俄罗斯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飞机呢，我们看到有在叶卡捷琳堡停留的航班。 对， 所以呢，这个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它是一个很近、很方便的城市。另啊，你要说到的是， 我的意思是说，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大门。 对对对， 就是 大家 把第一站放在叶卡捷琳堡， 真是没有想到， 对， 确实没有想到。那么还有就是，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还是看赛程表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已经早就告别叶卡捷琳堡了哈， 嗯， 因为叶卡捷琳堡最近的一场比赛，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墨西哥对瑞典，应该是小组赛第三轮的时候。 是。 那么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在整个的赛程当中再也看不到叶卡捷琳堡的名字了。 嗯， 刚才我也说过了，这其实当中有很多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越往后的比赛越重要，可能某些队伍之间的这个比赛呢，它需要在比较近的城市来进行， 对， 而且到最后呢回归到一个中心点，也就是莫斯科来总决赛。 是。 所以呢，可能接下来的城市在整个世界杯的举办过程当中，它就显得愈发重要一些。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哪座城市呢？我们还是请出今天的嘉宾。 好，有请一下来自众信旅游俄罗斯部的王建辉。建辉你好。 大家下午好。 嗯，建辉刚才这个用俄语跟大家打过招呼，不知道各位学会了那句俄语最简单的方式打招呼的方式了吗？ 忘了，就是我如果听有点耳熟。 Привет。 Привет。 没事，下回 最简短的。 对，下回俄国朋友跟你打招呼的时候，俄罗斯朋友跟你打招呼的时候，你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啊。 对对， 你可以微笑致意一下， 至少知道他在对我打招呼。 你知道我们学语言有时候就是复读嘛，如果他说了你就会说一句。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嗯，我想听一下这个今天要提这三个城市在俄语里面怎么说，叶卡捷琳堡怎么说呀？ 叶卡捷琳堡， 这好学，音译的哈， 对，这就是音译过来的， 啊， 而且后面那个 Burg 其实还是跟英语当中城堡，不管是德语当中，其实很像很像。 您说的很对，它来自于德语。 对吧？ 哎，像圣彼得堡也是，其实这不是标准的俄罗斯城市的名，俄罗斯城市应该叫什么？哥勒 哦， 或者是什么？ 格勒，格勒， 对， 对， 格勒在俄语中是城市的意思。那么叶卡捷琳堡也是，因为叶卡捷琳娜女皇二世最伟大的这个女皇，她有德国血统 啊。 他不是俄、哎、 他会说德语， 他有俄罗斯的血统、 嗯、 也有德国的血统、嗯、当时他父亲是德国的一个公爵， 对对对， 所以呢他对德国是非常情有独钟的、 嗯、 对、 嗯、 所以在英语当中 Edinburgh 爱丁堡、嗯、对、 哎、 然后 汉堡， 然后德语当中这个词源也就找到了， 对对， 就是这样意思。那这是叶卡捷琳堡，接下来还有，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夏诺夫哥罗德呢？ 尼什尼诺夫哥罗德， 你是你 Novgorod， 你是你， 你是你，你是你的格罗格， 可以这么 夏诺夫格罗德， 其实很难记是吧、 嗯？而且上次我们好像跟嘉宾也问过这个问题，就是一说到夏诺夫格罗德，这个夏字应该它不是一个音译过来的，对吧？这个夏字应该还是一个方位上的一个， 对，它在伏尔加河的相对于上面来说属于下游 哦。 哎， 那其他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别的诺夫格罗德吗？ 对，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城市叫大诺夫格罗德， 哦， 叫 Veliki Novgorod。那个城市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建于公元862年、 哦、 所以说我们球迷要注意啊，诺夫格勒德有两个，一个叫大诺夫格勒德、 嗯、 一个叫夏诺夫格勒德， 特别容易搞错吧， 对，容易搞错， 嗯， 这两个城市呢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俄语当中这两个城市的名字也很相似咯， 对， 主要看前缀， 就前缀不一样、 哦、 那个叫 Veliki Novgorod， 这个叫 Nizhny Novgorod， 一定记住是去你是你、嗯、 你是你， 对， 你 是你 的、 嗯、对对对 啊，那这是第二个， 对， 刚才 还 要问的一个 顿河畔罗斯托夫 Rostov na Dono， 哎呀这个就难了， 这个就长一些、 啊、差音太多， 对，就可以叫顿河罗斯托夫， 嗯、 啊、 对，就因为这个名字当中的顿河对于中国人，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影响太大了， 对， 今天的顿河，嗯嗯，好，刚才说过了三个城市的名字的俄语的读法， 对 啊，相信大家也没有记住， 那至少听完以后有点印象吧，到那儿以后听本地人说的时候有一点共鸣， 嗯， 那咱们先在夏诺夫格罗德， 好， 开始我们的旅行好吗？ 好，来看看他 是今天晚上会比赛的， 今天晚上，对，今天晚上7月6号嘛。晚上的北京时间应该是10点钟、 嗯、 这场比赛呢应该是我看看啊，是是这个刚才你一直在说1/8决赛是吧，这应该是1/4决赛，对， 四分 之一决赛，今天晚上这场应该是在夏诺夫格罗德，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城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吧、 嗯、 好吧，建辉， 夏诺夫格罗德它人口是在俄罗斯排第四， 嗯， 排第五，排在这个叶卡捷琳堡之后， 嗯， 第三是新西伯利亚，第四是叶卡捷琳堡、 嗯、 第五人口是夏诺夫格罗德， 嗯， 那么经济总量叶卡捷琳堡是排在第三位，夏诺夫格罗德呢排在第五位，夏诺夫格罗德呢原来被形容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的大脑， 嗯， 莫斯科是俄罗斯的心脏，那夏诺夫格勒德呢、 嗯、 是俄罗斯的前口袋、 哦、 啊，因为它处在伏尔加河，在过去时候呢主要贸易靠河运、 嗯、 如果你在河港，包括就像咱们的武汉啊，九省通衢、 嗯、 你在河运的发达地方，那么你的贸易这个商业就特别发达， 嗯， 所以在过去的俄罗斯，这个夏诺夫格勒德商业到现在也是俄罗斯的商业贸易中心， 嗯 嗯，它建于公元1221年，那么它比叶卡捷琳堡要早，叶卡捷琳堡刚才我们说了是建于公元1723年， 哦，对对对，在咱们都清朝的时候了、 嗯、对对对，1221年那还是大概是中国的南宋， 嗯， 中国南宋时期， 嗯， 啊、 嗯， 这个夏诺夫格勒德就 很古老的城市了， 很古老的城市。嗯、 确认了一下，今天晚上10点这场比赛挺重要的，法 国 对乌拉圭，对，就决定了法国能不能进四强。 嗯， 重要，嗯， 没有问题。 法国今年 姆巴佩没有问题。 对、啊，这个年轻人，这个大有可为。 对、啊，嗯。这个刚才提到的这场比赛是在夏诺夫格罗德。 对。 那这个夏诺夫格罗德呢，它的位置，刚才您说了，它很关键啊，它的一个城市的气质，它是一个商业的一个中心，还有更古老的历史。那它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算远还是近？ 很近，它离莫斯科有400公里。 400公里。 400公里。 哦，那非常近。 在莫斯科的东方。 东边。 对。 嗯。 然后诺夫格罗德离莫斯科到喀山750公里。就是说夏诺夫格罗德离喀山也不远、 哦、这几个城市相当于城市群了， 对、 很近的群， 在俄罗斯算是紧凑的， 对对、 嗯、 对，在俄罗斯就算很近的， 对对对， 夏诺夫格罗德刚才我还想问的就是我为什么问他跟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距离远近，因为中国游客我们现在知道去这两个前面提到的圣彼得堡也好还是莫斯科的游客数量是最多的， 对、 嗯、 会有旅行团去夏诺夫格罗德这样的城市吗？ 也是还是很少，他甚至还不如叶卡捷琳堡知名。 为什么呢？离得那么近、 你就是因为离得太近了，实在是被淹没了。 首先，现在的旅行团我们去俄罗斯一般都是八天 行程的问题。 对，基本上在莫斯科3天半， 嗯、 彼得堡3天半。 哦，这已经 就还没有尽兴。那两个、 嗯， 第一个是政治首都，第二个是文化首都， 嗯嗯、 这两个地方都还没有彻底的玩透、 嗯。 那么你要再分出时间去其他城市，就时间不够了。 对， 包括现在有个行程加这个贝加尔湖的，那么就需要10到11天。 哦，对对对， 莫斯科是彼得堡，加一贝加尔湖、 嗯、 那边呢是自然风光，湖光山色，这边呢是人文历史艺术。 哦，对，那要加贝加尔湖的话， 嗯、 它会远距离了， 那个很远。 嗯， 贝加尔湖离咱们北京坐飞机就是不到3个小时。 对，贝加尔湖那边的落地应该是在， 它跟咱们北京时间一样。 我是 在 伊尔库斯克，点是在 伊尔库斯克， 伊尔库斯克，对对对 对 对，伊尔库斯克，对， 就是过去苏武牧羊的地方。 对对对。夏诺夫格罗德现在的中国游客并不多，但是这个场球赛，这个整个世界杯，过去之后，我相信更多的朋友对这个名字相当熟悉了，因为我们在电视转播当中不停的听了他的名字。 对， 我刚才看了一下他的比赛的这个日程安排，应该是超过了其他好多城市， 频率还挺高的，主要还是因为离得近。 一个更好记的名字吧， 嗯， 叫高尔基，他原来叫在苏联时期叫高尔基城，因为伟大的苏联作家高尔基就出生在这个城市， 故乡是在这里。 对，他的三部曲《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前两部都是以夏诺夫格罗德为背景。 好， 所以如果去到这个城市的话，是可以去高尔基的故居看一看的。 必须要去。 嗯嗯嗯， 还有到处都有他的雕像。 嗯，这个城市大吗？ 他在人口排在第5位，在俄罗斯。 整个面积逛，比如说在这个城市如果要待的话，大概停留 多长时间？ 基本上俄罗斯的3、4、5、6名城市面积都差不多。 嗯， 啊，一般市中心都会有列宁广场、 嗯、 胜利广场， 嗯、 然后无名烈士长明火、 嗯， 这是苏联时期的这个模式下就 标志。 哎，对，每个城市都是典型的这种建筑、 嗯、 啊和布局， 嗯， 都一样。 大概多长时间在这个城市能够？ 这个城市的话，我想也需要1天的时间。 嗯， 1天时间， 就说还是就走马观花吧。 嗯 嗯。 嗯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在俄罗斯的交通，当然大交通不要提了，就是在城市当中，而莫斯科，像圣彼得堡，它的公共交通还是很发达的，因为它应该是因为主要的城市嘛， 对对 对，最大的城市之一。 对， 像夏诺夫格罗德这样的城市，如果在这个城市待着的话，会有地铁吗？会有这个它的公共交通发达吗？ 有地铁，但是这些城市堵车就是远远的这个比不上莫斯科 圣彼得堡。 所以在这些城市，包括有轨电车、 嗯、 无轨电车、公共汽车， 嗯， 那么非常发达， 嗯， 而且它不堵车的情况下呢，你就没有必要去赶地铁呀、 啊， 或者打车了，所以说， 因为对游客来讲， 那些地方很悠闲。 对游客、啊、有两个方面的可以考虑，一个是说时间紧啊，这对于游客来讲。有的时候不存在，如果你待在一个城市只是游览的话，你会避开它的很多高峰期。 对， 然后呢，你更多的是想了解这个城市的风光，地铁我觉得选择应该排在其次。 对， 是吧？ 对对对， 就更多游客来北京玩，最想的就是我坐公共汽车，我也不坐地铁。为什么？公共汽车我看了好多东西， 是 地铁里都是人。 对对对，这是夏诺夫格罗德。 对，接下来还剩一个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嗯， 顿河畔罗斯托夫。这跟顿河跟静静的顿河是有关系的， 有绝对的关系、 嗯、 就是最有名的就是肖洛霍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部静静的顿河、 嗯、 我们有翻译过来的这些版本，然后还有电影， 嗯、 相信很多咱们中国有这个读者还有这个观众都看过， 嗯 嗯，静静顿河。那么顿河呢，它比伏尔加河流速要缓，也没有伏尔加河长度和深度那么大、 嗯、 所以为什么叫静静顿河，这个河你在河边看是非常的 静 谧， 很平 静， 静 谧安静、 嗯、 那种美。然后河边的这个树木啊，草丛啊，湖泊呀、啊 嗯、 都非常的美啊、这个城市呢，它是建于1749年，比叶卡捷琳堡晚26年， 还晚一些。 对，1723加1726，1749年。 嗯， 这个城市呢，它靠近亚速海，亚速海完了就是黑海。 嗯， 所以它那个地方呢，也是贸易中心， 位置很关键， 位置很关键。 嗯、 对，也是通向高加索，像格鲁吉亚、阿塞拜疆、 嗯、 那边的大门。 嗯 啊、 然后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去？它大家都知道哥萨克。 嗯， 哥萨克， 哎呦，哥萨克骑兵、 嗯、 一想起来就是骁勇善战， 对、 嗯，这个特别的粗犷豪放， 这是静静顿河当中描写的， 对对对对，在那里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哥萨克的博物馆，也可以看到哥萨克人这个聚集的地方， 哦、嗯 嗯 嗯， 包括我们有一个城市叫嘎赞，就是喀山，喀山俄语叫嘎赞， 啊、那又多学了一个 嘎赞。 然后这个哥萨克叫 Kazakh， 就差一个字母。 哦，是这个关系啊。 对，因为最开始的哥萨克指的是鞑靼人。 对对对， 鞑靼人他是游牧民族嘛， 嗯， 这个挥着马刀，然后那个能征善战， 嗯， 然后嘎赞喀山在俄语中原意是一个大锅，喀山这个地形是倒扣过来一个大哥大锅， 一个锅一样， 然后那个克里姆林宫在锅顶，易守难攻。 哦， 所以当时伊凡雷帝打下喀山来，是他一个毕生最值得引以自豪 的 这个地方太难打了， 嗯， 在他之前的伊凡三世啊，还有很多沙皇都打不下来， 嗯， 所以当时的喀山汗国，也就是蒙古人统治这个汗国， 嗯， 一直都打不下来。他打不下来的话，这个俄罗斯南北就连不起来， 不能打通， 嗯， 哎，最后打下喀山汗国，后边的基本上整个的清查汗国呀，西伯利亚汗国最后都瓦解了， 嗯， 喀山一失去抵抗，其他的汗国都没了，整个蒙古人的统治就土崩瓦解了。 嗯嗯 嗯， 好，我们又多少上了一个，而且把喀山也讲了， 喀赞， 喀赞，对， 嗯， 是一个大锅扣过来的大锅。 嗯嗯，接下来的时间，这个 罗斯托夫就是哥萨克和静宁的顿河， 静宁的顿河， 嗯， 对对对，这对于更多的读者来讲，我觉得可以来弥补一下我们地理上的这个缺陷啊，因为更多的人可能只是读到书中的描写的那些人物的名字， 嗯， 包括我们可能看到那段历史。那我想问的是，建辉，你接下来我们直播结束之后，你要去的是莫斯科还是圣彼得堡？ 我先飞贝加尔湖。 哦，先飞到这儿， 直接飞到贝加尔湖， 啊， 这是有一个线路叫全景。 哦，这一次这个是一个普通的日常团， 嗯， 是吗？ 对，旅行团 全景，嗯，然后在贝加尔湖结束之后去 莫斯科 圣彼得 堡。 对，这是一啊，对，这是现在最传统的这样一个路线， 对，而且已经算是涉及范围比较广的一个俄罗斯的旅行线路了。 嗯， 对对对对， 我相信有这次俄罗斯世界杯的影响啊，给中国游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接下来的我们的旅行肯定要设置不同的线路了。 对，至少这十一座城市大家都应该有所涉猎。 嗯， 对。 再次感谢建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祝您一路平安， 谢谢大家。 嗯嗯， 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住在八七六，我们明天见。 Every single day, we don't need to explain.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for love?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一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一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啊，说实话一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但是呢我特别想说的是，很多朋友打进来电话啊，是一直在反复的问我们活动是不是真的，占用了很多时间，所以呢就导致很多朋友才打不进来。不管怎么说吧啊，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